小朋友们大家好，欢迎你们登录妞妞点日记本点 ORG 来听我讲故事。小朋友们，今天呀，妞妞姐姐继续给大家讲我们毛毛虫的阅读花絮故事。这是女巫温妮的第二个故事，名字叫做《温妮，你怎么忘记了开灯》。当我们的故事呀讲到温妮在那座黑漆漆的大房子里总是无法找到同样是黑漆漆的威伯尔的时候，妞妞对宝宝们说，来，我们一起来帮温妮想想办法，怎么才能解决这个问题呢？话音刚落，宝宝们都开始冥思苦想起来。这些小家伙们啊总是非常乐于助人的。过了一会儿，我们的小晨晨发言了。这个3岁多的小男子汉一本正经地对妞妞说，让他开灯呀。不等妞妞开口，晨晨妈妈已经提出了一个关键性的问题，可是温妮那里没有灯，怎么办呢？晨晨一脸迷惑地回过头望了望妈妈，反问道，没有，他不会去买吗？晨晨妈妈听了若有所思地问，可是上哪儿买去呢？晨晨非常严肃地挠了挠脑袋，没词儿了。看来啊，妈妈这一次算是把这个小家伙难住了。就在晨晨一时语塞的时候呢，贝贝过来解围了。只听小姑娘用惯常的那种轻轻柔柔的声音说，我爸爸知道。一时间，所有的目光都聚焦在了贝贝身上。我们的小贝贝不慌不忙地说，我爸爸知道，我们家的灯都是爸爸去买的。这一下可是一语点醒了梦中人，包括晨晨在内的所有宝宝都开始为自家的爸爸打开了包票。这个说，我爸爸也知道，那个说，我爸爸也知道。在宝宝们的心里，爸爸总是力大无穷，而且无所不知的。在一片我爸爸也知道的声明声中，妞妞拍了拍手，示意大家安静下来。几次课下来，我们之间多少有了一些默契，所以啊，小家伙们倒是很快就回到了各自妈妈的身边，坐了下来，齐刷刷的侧脸瞅着妞妞，眼睛里分明写着一样的期待，那就是希望妞妞姐姐来判定一下，究竟哪位爸爸才是真正知道在哪儿买电灯的人。妞妞心中的责任感油然而生，不由自主地挺直了身子，清了清嗓子，对宝宝们说，打开电灯，多好的主意，我们的女巫温妮怎么就没有想到呢？谢谢晨晨了。妞妞姐姐啊，一定会想办法把这个好主意告诉温妮的。而且呢，妞妞还要告诉温妮，她不用担心买不着灯泡，因为啊，我们这里有那么多位爸爸都知道在哪儿买呢。无论到时候